乐队里的工作人员看任小素不顺眼也是有原因的，他们作为避难避雷里的大人物，竟然到集镇上找个向导都有人推三阻四，好像给他们当向导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一样。在他们看来，你任小素难道不应该像第一个向导一样主动贴上来吗？多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在避难避雷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，因为王富贵确实说的没错，避难避雷里的大人物手指缝里随便露出点什么，都能让流民在集镇上过得很好了。可是任小素的反应呢，根本就是躲着他们走啊。于是大家本来就对任小素不太好的印象，经过饼干事件后就更加的不好了，尤其是刘部，他现在竟然都开始劝说洛心雨重新回到集镇找向导了。 心雨啊，咱们现在才刚出发半天，现在回去集镇上完全来得及，也不过是浪费一天的时间而已啊。 可那也是浪费了。 但你想啊，这小子看起来就很不靠谱啊，万一他以后更不靠谱，那我们浪费的可就不止一天时间了。以前就听说过集镇上的流民素质低，没想到素质竟然这么低。 王富贵说了，如果他都不能带我们通过径山，那就没人可以了。 我就不信了，整个集镇那么大，还能没个人带我们走径山？之前我们只是在集镇上问呢，其实周边那七大工厂里面的人更多啊，他们有一部分都是住在工厂里的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去工厂问问，兴许会有新的发现。 现在是六大工厂了。 就在前不久，刚刚被狼群摧毁了一个，于是只剩下六个。 那我们就去看看其他几个工厂。 行了，这事儿不用商量了。我们这次能让12名私人部队护送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不要再节外生枝。 刘部不再说话，外界都觉得洛心雨年纪还小，所以很多事情的决定都是由刘部这位经纪人来做的。但刘部自己心里最清楚，洛心雨是个非常有主见的姑娘，而她不过是洛心雨的执行者而已。如今各大壁垒里面都有洛心雨这样的明星，俗称角儿。但基本上这些角儿都是在各自壁垒里面拥有一些拥护者，很难走出壁垒的桎梏。毕竟外界不像灾变以前那么交通发达，而且人心难测，走出壁垒是要承担风险的。之前89号避难壁垒里面就有一位明星想要跨越壁垒提升自己的影响力，结果出去避难壁垒后就失踪了，经纪人和随行的保镖也不知所踪。直到两个月后，才有人在荒野里发现了疑似这位明星的尸骸，他骨头里面嵌着子弹，明显是死于枪伤，而且是有人背后开枪。这就让其他人更加警惕了。但洛心雨从不满足自己仅仅耀眼于一个避难壁垒，就算知道有危险也愿意冒险，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将需要极大的魄力。 你可以针对她，但是不要影响我们的行程，让她把路带好就行。等我们从112号壁垒回来，你想怎么处理她都行。 好。 车子颠簸起伏，私人部队的军人们充当着司机的角色，他们已经将车辆开得尽量稳妥，以免悬挂、底盘、轮胎等等配件出现不可逆的损伤。但路面就是这么坎坷，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。任小素坐在领航车的后座上，时不时给司机指路。原本这队伍加上任小素是20个人，每辆车坐4个刚刚好，结果因为刘部不太信任任小素的关系，专门派了2个乐队的工作人员坐在任小素的旁边看着他，以至于领航车上变成了5个人。那2个乐队的工作人员坐在后排一脸冷漠，本来大家2个坐后排宽宽松松的，结果任小素一来，大家谁都不舒服。而这支计划穿越径山的队伍忽然看起来就像是专门押解任小素去112号避难避垒似的。不过任小素觉得这刘部有点幼稚啊，这车上就一个私人部队的军人在开车， 剩下三个都是乐队的工作人员。自己要是真想闹幺蛾子，恐怕他能让整辆车里三秒之内只剩下他一个活人。所以说，避难避雷里的这些人，其实对刘明的生存环境根本不了解，只知道很苦很脏，基本上认知也就局限在这儿了。任小素旁边的工作人员瞥他一眼，然后傲慢地说道： 你最好老实一点，不要做什么多余的事情。 吃你们点饼干至于吗？ 那是一点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们出来以后，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，明白吗？不要以卵击石。 坐在副驾驶上的乐队工作人员笑道： 小子，你知道鸡蛋碰石头碎的会是谁吗？ 心碎了。 谁的心碎了？ 母鸡的心碎了。 任小素还挺满意自己这个回答的，在机智中还有那么一丝人文关怀在里面。当天晚上，车队顺利通过云岭的山坳，然后景色豁然开朗起来。这云岭背后竟然是一大片森林。任小素出神地望着窗外，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，活脱脱将平整的大地切割开来，形成一道错落有致的沟壑。学堂张先生说，这是地壳运动后形成的独特地貌。而任小素有时候在想，人类真的很渺小，树木在这里挺拔生长，只有几条泥泞小路还能证明曾有人类来过这里。当初乐队第一次来这里，就是在这里开始迷路的。任小素曾听学堂张先生说，热带雨林的树木密集到几乎让人难以穿过，不过这里地处北方，树林相对稀疏一些，只是草长得稍微有点高。夜晚即将降临的时候，车队终于抵达刘部所说的那片空地。刘部跳下车来大声笑道： 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扎营了，大家赶紧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吧。 他一说完，任小素就朝皮卡走去，结果刘部当先拦住了他。 干嘛？我们可没带你的食物和水，你自己解决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任小素吃了饼干，才导致刘部对任小素非常不满。但其实，任小素心里早就明白，自己吃不吃那些饼干，刘部对他的态度都会一样恶劣。所以车队给不给他提供食物，任小素心里早就有数了。他只是没想到，对方会这么直接撕破脸。这样也好，任小素其实挺轻松的，这样自己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。对于现状，任小素是有心理准备的。他转头朝森林里走去。 你去哪儿啊？你现在要是跑了，113号壁垒外面的集镇你是绝对回不去了。 任小素要是走了，他们今天又浪费了时间。没有向导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穿越这片森林找到前往径山的路。不得不说，任小素挺佩服这群人的，这里距离径山还有大概5天的路程。上次还好这群人迷路的早，最终被他们找到了出来的路。万一要是深入2-3天，他们恐怕都走不出森林的。这可就不是浪费1天时间的问题了。这群避难避雷里习惯养尊处优的大人物们压根就没意识到，现在是到了谁的主场。当然，任小素也能理解，人都是有惯性思维的。避难避雷里的大人物藐视流民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刚开始扭转不过来也很正常。 我去找吃的，你慌什么？ 我没慌啊，我是提醒你，上次那个向导就是在这附近死的，你可别像他一样莫名其妙的死在这里，耽误我们时间。 上次向导来到这里带他们走了错路，结果往前走了好几天，大家都感觉方向不对，于是又拐回来准备从云岭这里重新出发。结果那向导早晨去河边洗脸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。正说话呢，忽然间有工作人员说道： 哎，你们，这边土地上有野兽的脚印。 沈小素皱了一下眉头，这里能有什么野兽？很少会有野兽在森林的边缘生存，而且人类在建造这些避难壁垒时，大型野兽早就被聚挡在壁垒圈的外部，很少有大型的野兽能透过外圈壁垒的防护直接进入到113号壁垒这里。就例如攻击过工厂的狼群都是很罕见的。所有人都凑过去想看看那脚印是个什么样。私人部队的军人们大大咧咧的，他们有枪，他们怕什么？结果一看之下全都愣住了，那一排脚印一直通往森林里，每个脚印恐怕都有半个人的头颅大小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军人立马把枪端起来，紧张地瞄准着森林深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私人部队忽然感觉就算有枪也不能给自己太多的安全感了。 上次来的时候还没见过这脚印吧？ 没有啊。 任小素看了一眼脚印就明白对方是什么生物了，顿时放下心来。然后他看了一眼乐队正在准备扎营的空地，忽然看到这空地上还有这群人上次扎营后留下来的一些垃圾，甚至还有许多食物的残渣。 这是熊，被你们上次留下的食物残渣给吸引过来的。 胡说八道，你当我没见过熊的爪子长什么样？ 任小素顺着脚印朝森林里走去，他才不会那么好心把什么事情都告诉这些乐队和私人部队。 那也可能是野猪吧。 他身后那群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任小素进了森林，好像完全都没有惧怕这脚印似的，也根本不害怕森林里隐藏的危险。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，不要命了？ 私人部队的军人们把枪都放了下来，真有什么恐怖的野兽，等他们听到任小素的惨叫声再举枪也不迟。这些私人部队的军人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完全不害怕一样，然而刚才那颤抖的声音暴露了他们的外强中干。任小素走在森林里，其实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那是一头鹿的脚印。而他跟着鹿的脚印走，是因为在森林里跟着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走，通常都可以找到水源和河流，他们和人类一样需要及时的补充身体水分。而且他也想去河边看一眼那个向导到底是为什么死的。按照刘布的描述，那向导在河水里洗了个脸，然后脸就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咬烂了，最终当场毙命。任小素暗道一声，这货可真蠢。现在物种秩序正在进化是人尽皆知的事情，不过食草的物种仍旧食草，食肉的物种仍旧食肉，这都是常识了。这向导恐怕和集镇上的很多人一样，都以为鱼是靠吃水草什么的存活。但任小素在张先生那里看过一本保存完好的书籍上说，淡水鱼类有只吃荤的，类似黑鱼、鲶鱼，其他大部分是杂食的，但基本没有只吃素的。你脸上那么大一块肉凑到人家嘴边，人能不吃吗？任小素庆幸自己明白知识的力量，也一直都在补充知识，不然可能他也会像那个向导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着了道。他跟着脚印走去，鹿是森林里相对温和的生灵，你不招惹他一般都不会有事。这时任小素看到一棵树上有木屑状的东西，这分明是白蚁啃食后留下的痕迹。他朝树根看去，果然有一块土包异常的隆起包住了树根。路上任小素惊喜的三两下就把土包踹开，里面的褐色白蚁在迅速爬行。这玩意儿有小指肚大小，不太好吃，但营养倒是充足的。要知道集镇上不少人常年营养不良，很多时候都是拿白蚁和白蚁卵当补品的，有人找到个白蚁窝能开心好几天。但白蚁不能生吃，因为害怕它们分泌蚁酸。另外任小素也没沦落到非要吃这玩意儿的时候。白蚁们在破碎的蚁巢上茫然无措，还没等他们想明白怎么家就塌了，任小素已经扯了一块大大的树叶，将一小块蚁巢连同上面的白蚁给包了起来。他扯断一根树枝，拿骨刀稍微修剪了一下，做成简易鱼叉，这就准备去抓鱼了。没走多远， 沈小素又拐了回来。他拿着骨刀在蚁窝里捅了半天，找到了白白胖胖的蚁后一并带走。白蚁遭受了灭顶之灾，如果不考虑生物伦理的话，通俗易懂点形容就是家也没了，妈也没了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沈小素掏白蚁窝当然不是为了吃，他继续循着那头鹿的脚印往前走去，没过几分钟就听到了流水的声音。越靠近河流，沈小素便越发的警惕，虽然已经过了傍晚这个生灵们集体河边饮水的时间段，但他仍要警惕，万一有野兽因为家里有事耽误来晚了呢，那不正好就撞见沈小素了吗？不过让他松口气的是，他并没有那么倒霉。沈小素将包着的一小块蚁巢的叶子打开，然后把整块的蚁巢都扔进了河水里。此时水流并不湍急，不然沈小素还得想办法拿石头拦起一个窝来。紧接着他拿骨刀把巴掌大的蚁后从中剖开了，也一同扔进了河里，然后开始举起削好的树枝耐心等待。今晚的月光格外明亮，不然沈小素恐怕还看不清河里有什么。蚁后和蚁巢慢慢地顺着河流向下游飘去，沈小素便慢慢地在岸边跟着。忽然间一个黑影从蚁巢下面游过，水面泛起波澜的同时，一条大鱼张口就想把蚁巢和蚁后一口吞掉。可是他才刚张开嘴，沈小素削好的树枝就已经到了。曾经沈小素也用这个方法抓过鱼，可那时候他的速度和力量差远了，所以需要很多次才能成功一次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他比鱼慢，但现在他比鱼的动作要快。沈小素闪电一般地收回那根树枝，大黑鱼在树枝上不停地挣扎，却于事无补。沈小素警惕地一点点离开河边，似乎是黑鱼的血液引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那河流下面竟然渐渐汇聚起来密密麻麻的黑影攒动着。沈小素内心有些惊疑，这些黑影是鱼吗？他直接在岸上把大黑鱼给掏了内脏，索性将内脏全都给扔进了河里。他不能把鱼带回营地再剖，因为那样势必会在营地周围留下血腥味，残留的饼干渣子都能引来巨鹿，血腥味还不知道会引来什么。虽说这里应该没有熊之类的东西，但警惕一下总没大错，而且烤熟吃剩下的鱼肉鱼刺也得扔得远远的。只见下一刻，河里宛如沸腾了一般，数不清的鱼争先恐后地掠夺着那些血腥的内脏，甚至还互相撕咬。一旦某条鱼被咬破了伤口，它也会马上沦为其他鱼的食物。这是多么残酷的一条河，如果是一个人掉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忽然间沈小素愣了一下，因为他发现那群鱼突然仓皇游走。沈小素毫不犹豫便转身离开，是什么东西能让那群鳄鱼害怕？恐怕也是他沈小素惹不起的东西吧。回去营地的路上，沈小素就一直在想，如今的荒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为何野兽都在进化，可人类却看不出什么差别？不对，有差别。曾经向他展示过超自然能力的张宝根，或者又比如他和颜六元，不都和以前有差别吗？ 沈小素回到营地的时候，乐队与私人部队正在吃饭，罐头和粥。当大家看到沈小素手里提着的鱼都愣住了，他们下午的时候还想看沈小素的笑话呢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沈小素并没有带干粮什么的出来，沈小素就穿了一个宽大的外套，带没带干粮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所以刘部说让沈小素自行解决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幸灾乐祸，他们都对沈小素很不爽，总觉得这流民里出来的小子让人莫名不自在，但他们又说不出来哪里不自在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们在野外凑合吃着午餐肉罐头的时候，沈小素的烤鱼香味都飘过来了。 任小素这次出门就带了一个铁杯子，一柄骨刀和一盒火柴，这是他在野外生存的必需品。当然火柴也可以不用带的，他自然有他生火的技巧，但问题是能带火柴省点事，谁愿意虐待自己啊？火柴盒体积又不大。刘布闻到烤鱼的香气便皱了皱鼻子， 哼，一条鱼而已。 忽然间任小素听到脑海内宫殿说道， 任务，好东西需与其他人分享。 任小素愣了半天，他拿起插鱼的树枝朝刘布走去。 怎么，请我们吃鱼？也不是不可以。 想什么呢？我只是让你看一眼，分享一下我的快乐。 任务完成，奖励1.0敏捷。 可以可以，任小素心里一乐，分享也有很多种嘛。 任小素，你真当我会吃你的鱼？ 任小素看着这条鱼有差不多半米长，一个人是绝对吃不完的。他看向刘布， 半条鱼换3瓶水。 行。 任小素之所以要换水，是因为他现在取水确实麻烦，原本他打算去那条河里取水，结果后来吓到了就作罢了。任小素也可以找松针挤水喝，但一点一点挤着来的太慢了，不如用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跟对方换点水来的方便。3瓶水，今晚喝1瓶，留2瓶路上喝。 来来来，大家来吃鱼了。 刘布拿他们带来的锅盛放着任小素割给他们的半条鱼，只是让刘布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和洛心雨、杨小姐还没吃呢，那群四人部队的军人就已经把鱼给分完了。 这， 刘布为难地看向洛心雨，他没想到这群四人部队的军人这么自私。此时，任小素一个人坐在自己升起的火旁边，而其他人则围在一堆大大的篝火旁边。双方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，泾渭分明。只是忽然间，那个戴着鸭舌帽的姑娘杨小姐站了起来，坐到任小素的对面。她平静地说道：“ 鱼。” 任小素诧异中发现，对方语气平静的有点不像话。然而自己竟然不知道找什么理由来拒绝对方。篝火的光在姑娘身上摇曳着。任小素心想， 壁垒里面的姑娘是不是都这么漂亮？不过姑娘，你能把手上的枪先移开吗？你一个完美级枪械大师拿枪对着我，我他妈有点慌啊。 以往任小素从没打劫过别人，可也没被别人打劫过呀，这还是人生头一次。 让你吃两口就两口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篝火的光摇曳不定，树林里不停传来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那是树叶相互拍打后的奇妙音符。这条黑鱼确实大了点，以至于哪怕就算半条，任小素一个人也吃不完。但他吃不完，不代表可以被别人拿枪指着抢劫呀。只见杨小姐从她运动服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盐瓶，一手举着黑色的手枪，一手拿着小盐瓶往鱼上撒盐，一点都没跟任小素客气。之前任小素还猜测这杨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这姑娘平日里也不说话，看起来很平静。任小素倒是猜想这姑娘性格肯定很冷酷，但他没想到对方还这么暴躁。杨小锦坐下来后，从头到尾只说了一个鱼字，这种暴躁是潜藏在平静海面下的疯狂乱流，让人心惊胆战。任小素眼瞅着杨小锦已经把盐均匀地撒在了整条鱼身上，顿时有点坐不住了。他看向杨小锦， 有孜然吗？ 没有。 这时 任小苏仔细地打量着杨小锦手上的那柄枪，枪名 M9。 这柄枪结构简单耐用，似乎在自己的高级枪械技巧里面，手枪种类还是对 M9 最为熟悉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杨小锦平时用 M9 最多？杨小锦的手不大，却又将枪紧紧握在手中，连一丝颤抖都没有，所以当他握着 M9 时有种差异的美感。这枪净重只有 0.96 千克，全铝合金制造，也许这也是杨小锦选择这柄枪的原因。等杨小锦撒完盐之后，转头对洛心雨说道， 过来吃鱼。 你一个人吃两口就差不多了，咋还邀请别人呢？ 说话间，刘步和洛心雨就已经开心地起身朝这边走来，结果杨小姐拿枪指着刘步， 你回去，鱼的主人不欢迎你。 刘步当时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他没想到杨小锦会这么说。任小苏愣了一下，他现在有点看不明白这杨小锦到底是什么行事作风了，好像有点意思。杨小锦转头看向任小苏， 我们一人两口，不多吃。 洛心雨坐了下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任小苏，此时气氛好像活跃了一些。 我也不白吃你的东西，给这个巧克力也给你吃两口。 说着，洛心雨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大块巧克力来递给任小苏，似乎有意交换。任小苏想了想接过那块巧克力，这东西他还是头一次见到食物，以前只是听张先生提起过，高热量能够迅速补充体力，只是集镇上的王富贵杂货铺卖糖也就是普通的白糖，还特别贵，根本没有巧克力这种东西。两口好像变成了大家一种默契的约定，谁也不准多吃。任小素拿着巧克力拆掉包装纸，然后嘴巴尽量张到了最大，一口就把所有巧克力塞进了嘴里。洛心雨都傻了，就连杨小锦都怔怔地看着任小素。等任小素把嘴里的巧克力慢慢嚼完后，他沉思片刻，对洛心雨说道， 你还欠我一口。 不得不说啊，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。任小素心说，这避难避雷里面连吃的食物都跟集镇上的不一样啊，饼干甜甜的那么好吃，这巧克力也有种奇特的香味，先苦后甜。任小素觉得这一路上自己得想办法再跟洛心雨他们换点类似的食物，等回到集镇上了可以带给颜六元和小玉姐吃啊。洛心雨本来是看任小素有独特的生存本领，所以想跟任小素打打交道，以后路上万一有什么事了好有个照应。洛心雨这样的人向来是八面玲珑的，不然也没法把避雷里那些真正的大人物们给哄得团团转。只是洛心雨没想到任小素如此难以相处，或者说他总觉得任小素的脑子可能真的有点问题。洛心雨随便吃了两小口鱼肉就转身回自己的篝火那边了，他又从车上取下一块巧克力给任小素，任小素没吃，塞到了兜里。此时任小素转头看向杨小锦，只见杨小锦竟然也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一口差点吃掉剩下这些鱼的四分之一。任小素当时就震惊了， 你是个女孩啊，不能矜持一点吗？ 就算集镇上的结实姑娘李有钱都不会这样吃饭吧。原本任小素拿半条鱼换了水之后就剩下二分之一了，让杨小锦这么两口下去只剩下四分之一了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任小素觉得这杨小锦一点做作的感觉都没有，所有事情都是直来直去的，比那位明星洛心雨好了太多。然而当任小素看到杨小锦把目光投来的时候，赶紧把手里的鱼都舔了舔。 还吃吗？ 巧克力不要放在身上会化。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扎好帐篷宿营，这些人后备箱里都带着颜色鲜艳的帐篷，两个人躺一个帐篷刚刚好，只有杨小锦和洛心雨的帐篷是独立的。 而任小素则专心地把一切鱼刺、鱼肉残渣都给扔到百米开外，才回来弄自己的临时床铺。其他人坐在帐篷里，好奇地看着任小素折腾来折腾去，心说，这就是野外生存的技巧吗？看起来好像非常熟练似的。只见任小素把原本的篝火挪开，另外生了一堆火，还放进去许多松枝之类耐烧的木材。原本那堆篝火已经被任小素熄灭清扫干净，烘热的土地上已经被任小素铺上了许许多多的松针。这松针在树林里非常好找，好多地方都有厚厚的一层。 这小子竟然还给自己弄了张床。 刘布看到任小素舒服地躺在松针上，此时已是深秋，想必曾经烧过篝火的地方一定非常暖和吧，而且旁边还有篝火燃烧着，看起来就非常惬意啊。再反观他们，四人部队的帐篷已经把篝火围得严严实实，他们乐队的人只能在更外围忍受寒冷，好在还有毯子可以盖，不然这黑夜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而杨小锦已经把自己的帐篷扎在了任小素那堆篝火的旁边，一点都没跟任小素客气。任小素睁眼朝杨小锦的帐篷看去，只见杨小锦帐篷帘子并没有拉上，这样方便观察周围动向，而且他手里的枪始终指着任小素的方向。不对，另一只手里竟然还有一柄枪指着私人部队的帐篷方向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相比杨小锦的谨慎，任小素看向队伍里的其他人，似乎警惕性都太差了一点。12名私人部队在这里，竟然连个守夜人都没有。各个帐篷里鼾声震天，明显都睡死了似的。大型野兽确实被挡在壁垒圈外面了，没错。可你们这心也太大了吧。而杨小锦呼吸声均匀细长，明显没有进入深度睡眠。任小素觉得自己谨慎是理所应当的，因为他见过很多夜里被捅死的人，可杨小锦又是因为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才养成现在的习惯呢？他觉得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决定了现在的思维和习惯，这杨小锦必然经历了极其危险的处境。天亮的时候，任小素趁着所有人还没起呢，就去自己扔鱼骨的地方查看。昨天晚上他还专门留了一些鱼肉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野兽会被吸引过来。很多人恐惧野兽是因为他们觉得野兽那么凶猛，不会害怕人类。然而野兽也没有那么鲁莽，事实上大部分野兽都十分机警，寻常独行野兽看到这边这么多帐篷恐怕就会离开，但这鱼骨鱼肉离宿营地很远，应该能让野兽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任小素小心翼翼地靠近这扔鱼骨鱼肉的区域，并且时刻小心留意周围有没有野兽来过的痕迹，然而始终没有什么发现。可是当他来到那里时，忽然发现地上的鱼肉鱼骨竟然全都不见了，而周围却没有任何野兽的脚印。任小素顿时抽出袖中的骨刀来凝神警惕，一边警戒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后退。是蚂蚁把骨头和鱼肉都弄走了？有这个可能。现在的蚂蚁都有手指指肚那么大，附近要是有个蚁窝，一晚上把这里搬干净简直再正常不过了。但任小素心中仍旧有疑虑。他回到营地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准备收拾东西出发，所有人都在折叠帐篷塞回越野车的后备箱里。刘布在那里继续和洛新宇抱怨道， 新宇，你就不该跟他换巧克力，刘明哪配吃这种东西。 洛新宇没理他，他也没想到会搭进去两块巧克力啊。车队出发，他们按照任小素指引的路终于开始深入森林。天空的阳光透过树冠照射下来，整个树林看起来分外宜人。这时候大家早就忘了昨天晚上巨鹿脚印带给他们的恐惧。任小素甚至听到后面车上传来了唱歌的声音， 还有一群私人部队的军人讲着荤段子，然后哈哈大笑的声音，好像大家来这里是野炊的一样。有一小段路距离河边挺近，任小素跟司机说了一声， 尽量离河流远一些。 其实他也不知道河里到底有什么危险，只是昨天晚上那一幕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 我们这儿距离那条河还远着呢，而且河里不就一点鱼吗？鱼还能跳上岸来咬你，你别进去游泳就行了。 任小素不再说话，他只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如果危险来临，自己一定要甩开这群蠢货，迅速脱离危险。就在此时，任小素所在的领航车骤然刹车，那四人部队的司机仓皇道： 哎，前面！ 任小素转头看去，赫然看到一头巨大的马鹿，马鹿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，本身就身形巨大，它们喜群居，以草、树叶、嫩枝、树皮和果实等为食，喜欢舔食盐碱。而面前这头马鹿恐怕要有两米多高的样子，他正在静静地站在路上望着车队，车队陷入了紧张状态之中，那群私人部队纷纷拿起自己的自动步枪拉开枪栓。忽然树林里有沙沙的声音传来，竟又是有两条小一些的马鹿钻了出来，看样子是第一头的孩子。许贤楚的声音从车载对讲机里传了出来： 不要开枪。 那头马鹿看样子没什么攻击性，只是看了看车队，然后发出了大概是这他妈什么东西的疑问，然后就准备走了。车队里所有人都吐出一口气来，心情放松了一些。 食草动物而已嘛，看把你们吓的，这里不会有大型的食肉野兽的。 这会儿大家又互相调侃起来，仿佛刚才紧张的不是他们自己一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那头马鹿忽然朝车队冲了过来，对方头颅已经低垂，巨大的鹿角正对着领航车而来。领航车的司机叫骂一句，赶紧轰油门朝树林里面躲去，这时候也顾不得会不会撞树翻车了。万幸的是，当那巨鹿到来时，领航车及时转弯与鹿角擦身而过，可后面的车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只见那鹿角坚韧无比，竟是犹如叉车把鹿角捅进了汽车的引擎盖，然后一甩头便将整辆车子给甩了出去。紧接着还没等其他车辆的私人部队军人下车，这头巨鹿就已经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跑进了树林，大有一种干一票就跑的感觉。有人朝巨鹿的背影疯狂开枪，可是根本打不住，他们的枪法也是出奇的差。任小素他们所在的车辆因为急速行驶撞到了泥土路旁边的树上，引擎盖变形了，里面也冒出了大量的白烟。这时车队方向有人呼喊： 快过来救人啊，那个刘明不是集镇上的医生吗？快让他过来救人。 任小素从车上下来就往车队走去，不过他走到时便发现第二辆车的司机只是胳膊上有点擦伤而已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死亡从小就伴随着每个流民，就像是生活里的一件琐事一样，像这种擦伤真是不值一提。任小素皱着眉头，他压根就没打算给这货治病，就这种私人部队的选手都不值得浪费他的黑药。只是他很意外，这巨鹿为何突然展现出攻击性来？ 你不是医生吗？赶紧救人呐！ 哦， 任小素答应了一声，对那名司机的伤口念叨起来： 快点痊愈，快点痊愈，快点痊愈。 有你这么智商的吗？你这是什么医生啊？ 巫医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